等你爱我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，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能轻易的让人是热泪盈眶，就如同看到一些不经意的东西，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你的心中。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明的《等你爱我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365个祝福由蔡国庆在1991年的央视元宵晚会上正式演唱，这首歌曲同时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。一起来听到这首365个祝福。 多个

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，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，好像混了30年，终于混到我的春天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题不少，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，没有时间安静看书，没有时间享受庸俗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题不少， 梅艳芳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，曾经引领了香港流行的时代潮流，是港乐的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最年轻得主，至今依旧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的场次最高纪录。这一首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现在听来依旧是经典和动听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梅艳芳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。 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千百回，

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伤情中，渡过最忆岁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陈慧娴《飘雪》。 我的要求并不